他说， 轻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走，为何让我心痛？ 前像你爱我那么久，默默承受不说出口，原来爱我那么不自由。你总是握着我的手，倾听我的烦忧，你的灵魂你的眼眸没有一颗不温柔，只是我何曾真的在意你的感受，莫非我真以为爱情只有付出没有要求，爱我就给我你的伤悲和你的忧愁， 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让我最后 事停留到最后，当你转身不再回头，如果你真要走，就当我不知道这结果，让我一生只为你守候。当爱到最后无缘由，当爱已变成没理由，谁会在乎是对是错，谁会在乎明天如何，就让痴情变成梦，就让岁月变成酒，让我在梦里醉倒，醉卧在你的怀抱。也许梦幻会清醒，也许岁月会变老，只要梦里还有你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如果你真要走，就当我不知道这结果，让我一生只为你守候。当爱到最后无缘由，当爱已变成没理由，谁会在乎是对是错，谁会在乎明天如何，就让痴情变成梦，就让岁月变成酒，让我在梦里醉倒，醉卧在你的怀抱。也许岁月会变老，只要梦里还有你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就让痴情变成梦，就让岁月变成酒，让我在梦里醉倒，醉卧在你的怀抱。也许梦幻会清醒，也许岁月会变老，只要梦里还有你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。

茫然，起伏牵挂，说不出就深情一笑，飞过时间，在海洋中洗净我疲惫的脸，被放逐的爱一点点收回，飞过时间，在未知中影响我未完的缘，你如果呼唤我就一定听见。寂寞虽然脱不掉，谁有誓言就能抵挡，没有恋人的宇宙有多无聊，当初为何煎熬，现在为何会拥抱，一路荡然起伏牵挂，说不出就深情一笑，飞过世界，在海洋中洗净我疲惫的脸，被放逐的爱一点点收回，飞过世界，在未知中影响我未完的缘，你如果呼唤我就一定听见，荒唐像雪花四处飞，明日的辉煌要等你一起去沉醉，飞过世界，在海洋中洗净我疲惫的脸，被放逐的爱一点点收回，飞过世界，在未知中影响我未完的缘，你如果呼唤我就一定听见，飞过世界，在海洋中洗净我疲惫的脸，被放逐的爱一点点收回，世界在未知中影响我未完的缘，你如果呼唤我就一定听见，飞过世界，在海洋中洗净我疲惫的脸，被放逐的爱一点点收回，飞过世界，在未知中向我未完的缘，你如果呼唤我就一定听见，你如果呼唤我就一定听见， 坐上车，

擦也心里痛，夜已黑，迷离的灯火花也冷，忘了句句承诺，爱越冷，留下种种借口，被雨打湿的我失魂的脸，满街匆忙的人，走着冷漠，让我藏在雨中，狠狠的泪。 最美丽的总是没有结果， 住我的梦，转眼已成空，无影无踪，不留我在风中平平地回首。悲伤的歌曲，在多风的夜里，窗外总会闪动你的背影，将我从梦里惊醒。那些破碎的记忆，锁在尘封的抽屉，永不再提起。就像秋风吹过的落叶，随风而去。浪漫的传说，好像一首歌，悲伤总比欢笑过，最美丽的总是没有结果。追逐过的梦，转眼已成空，无影无踪，不留我在风中平平地回首。在多风的夜里，窗外总是飘着冷冷的小雨，仿佛听见那首悲伤的歌曲。窗外总会闪动你的背影，将我从梦里惊醒。窗外总是飘着冷冷的小雨，仿佛听见那首悲伤的歌曲。在多风的夜里，窗外总会闪动你的背影，将我从梦里惊醒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如果爱情不能 去忘掉。 世界如一场风暴，任飓风在预告，将无情侵袭孤岛。你走入他的怀抱，我忽然感觉到你的呼吸一秒。麻木地敲打架在他，生命对我已经不重要。把风浪涛撕碎煎熬，能轰轰烈烈心碎也好。还笑我 走过你 还想留下些什么？红尘俗世何时看透？你曾经留下些什么？朝朝夕夕，我仍在这里，不停地寻寻觅觅，人生里真正的意义。 一路风月换来几许惆怅，